不过各大工会的玩家依然也没太当回事，下水就下水呗，大家同样都会，继续追就是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来的也都是经验丰富的好手，各大工会的会长，这种人物实力更在前程之上，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。 不要让他跑了！蒋由此时是迫不及待地吼了一嗓子，他用的依然是他一直使用的那个叫爱凑热闹的元素法师，一边追来一边法杖一指一个吟唱，一个冰霜雪球从法术尖端跳出来，蹦蹦跳跳地就追着千城滚了去。其他各工会各职业的玩家也是各施手段。 能攻击的就攻击，能限制的就限制，必须要近身的就加速朝前冲。不同方向就从不同的角色冲上，算准提前量，判断千城的逃跑路线，做好拦截准备。 那边， 蒋由的冰霜雪球最终也没能打到千城，连忙继续一边追一边指挥身边其他人从不同方向攻击。 都是老手，命令有时不需要听到具体的方式，要听的只是时机。此时蒋由话一出，他们霸气雄图的四人就兵分了两路，两人直走入水，准备斜插，另两人直朝千城方向追去，短期退路。其他工会的也是各有思路，只片刻就已经有半数人追下了水。 原本只见连乙的千波湖面突然就是浪花朵朵，一个个角色像是鱼雷一般，而他们想要击沉的目标正是先一步下水，此时正笔直狂游的千城。 远程的拦着点儿。 蒋由又吼着，他比较直接，也懒得理会其他工会的人是不是听他的，反正看到有需要，他就一定会指出。 不吐不快，这远程类的枪手玩家到了水边都没急着下，瞄着千城一通猛射。这个也是经验之举，在水中角色从来都不会是静止，而是不停的处于一种上下沉浮的运动中，尤其是此时跳进水的人多，浪花汹涌，这种沉浮更会剧烈。这样的状态下。 无疑是加大了远程职业瞄准的难度，于是大家就先稳稳站在岸边，射个痛快再说。千城像是感受到这批急火的威胁，突的一沉，角色已是钻入水中。其他人一看，也是纷纷下潜，不然千城潜的深点，他们从水面上可是看不出对方的去向的。谁知就在此时。 湖面上骤然升起很高的一簇浪花，伴随着的似乎还有一阵爆炸的轰鸣，浪花中一名玩家已被高高的掀起。 怎么回事？ 此时众玩家基本都在一个区域内，倒是省得去团队频道发什么消息了，直接嚷嚷，基本都可以人人听得见。 那玩家被浪花掀向半空的一瞬，所有人都像是炸开了锅般叫嚷起来。然而，再多的叫喊声也没能掩盖住接下来这连串急促的一阵脆响。哒哒哒哒哒！连串的声响中还带着水花翻开的声音，只见数枚子弹接连就从湖中破水而出，直飞那被浪花掀向半空的玩家。 水下面有人， 有人叫出来了。千波湖这边都是些两栖爬行或是水生怪兽，这枪械类的技能他们可是绝对不会的，只可能是玩家角色使出。 怎么可能？ 紧跟着就已经有人在惊讶，他们可是在这儿光干瞪眼就瞪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水面哪里出现过人？ 结果此时冷不丁就有一人出现在了水中，而且这人还绝对不可能是千城。那么之前又是怎么躲过众人眼睛的？ 这个， 兰西哥这边，西周此时突然接不上了。 有话说。 冲一老一边不放弃追击，一边喊道。 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太用的操作技术。 西周说。 什么东西啊？ 名字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水战时专用的，角色藏身水下，伴随着浪花的沉浮，时不时的仰面轻微冒头补充氧气，在刚出现时的确在一些水战中起到了很好的偷袭作用，不过后来因为距离水面太近，只要多多留意很容易被发现，实用度大打折扣，慢慢就被淘汰了。 西周说。 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也有印象。 春一老一怔。 虽然已经被淘汰，但这个也是职业级的操作技巧了。 西周说。 是巨魔校吗？ 春一老沉声道。他们这边讨论的功夫，其他各路早有玩家潜下水去寻找究竟，结果就见四下浪花就是狠狠翻涌了一番后，竟然是接连有三个玩家被一起送飞上了水面。在水中战斗，攻击后的许多效果和在陆地上都是大不一样。这接连被击出水面的玩家到底是受了何样的攻击，这一干玩家竟然都判断不出，但是至少他们终于都看清了水底下到底是什么。 巨魔校风水淹没。 沉过水的玩家都已经急吼吼地在团队中发出了消息。 靠！ 收到消息后的人都是齐齐叫骂，因为这两个名字分量实在太重，叶秋、苏沐橙，这可是放在职业圈中都最为顶尖的组合。他们现在虽然有几十人之多，但是对上这两人，众人心里却还是一点底儿都没有。一时间，刚才还在水面上折腾得挺欢的角色们，不约而同都竟然都不动了。遇到了这两个人，战还是不战？他们希望得到明显的指示。 扑通扑通扑通。 接连三声之后又是一声，却是四个玩家一个接一个重新落水。在这水里一样有瘦身操作，但效果当然就不是在水面上翻个跟头就站起来，只是在触水后能有一个平稳的过渡，迅速调整好身形，而不是像一块石头落水一样直接一沉向底，重力和浮力去较劲。但是平地瘦身，这种大公会的精英玩家都已经可以很熟练，但在水上却真的没有太多的人专门做过这样的特殊练习。四个玩家排着队的瘦身失败，四声扑通过来，就见四人咕噜噜的一直往下沉，这就好比是平地上的倒地效果一样。好一会儿后，四人才是在水底稳住了身形，这正准备钻出水面，忽觉身边水泡直泛，都是牛视角一瞅，就见一道毫光澎湃的射了过来，却是苏沐橙的枪炮师在水底里来了一记激光炮。游戏嘛，除了有特殊说明的，那么任何技巧都是可以在水里照样使用的，只不过因为环境的不同，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。大部分都是因为水中阻力的原因降低了速度，但是这枪炮师的激光炮就好像不受阻力影响一般，依旧那么快捷，而玩家的角色在手里的动作那也是要受到水阻力影响，反而不如地上敏捷，又哪里还躲得过这本就快速无比的一击。这水底打出的激光炮，一道光柱射出，连湖面上都可见一道光亮，在经折射、反射等乱七八糟的各类光学现场，看着俨然比在陆地上打出的还要壮观。这四个玩家被这一道激光炮直接穿成了糖葫芦，死是没受，但所受伤害可是不轻。四人这都已经是晕头转向了，结果就见一道人影已经飞速地游到了他们身边， 操着家伙就是各类技能使了上来。四人都是看的技能挺慢，觉得自己百分百可以躲过，却忘了对方技能是变慢了，他们的动作却也有相应的打折。他们演是快的，操作是快的，但偏偏角色此时像是不听使唤般的迟钝，自以为十拿九稳可以躲掉的技能，最后都吃的那叫一个结实。 那边怎么回事？ 此时水面的玩家竟然都不知这里是发生什么，他们就见四个角色饺子一样落下了水，而后一道激光炮射过，再然后这一片水域像是被煮沸了一般，不住地翻滚起着水花。贯穿起来看，貌似是饺子下锅，激光炮点火，水开煮汁。 帮忙！ 就在众人还在琢磨这煮饺子是怎么一回事时，团队频道里却是有人在呼救。坦白说，众人都没看清这下了锅的饺子是哪几个人，只是此时看起来情况有异的就是这么一处，那还有什么疑问的？虽然老大都还没下令是不是继续战，但这都有人叫帮忙了，怎么也不能坐视不理啊。于是水中众玩家都是往水下一潜，再朝着方向一看，就见那一块水域已经是搅得翻江倒海般的，连有多少人都看不太清。众人连忙朝那边凑着，忽的就见那里闪过白光一朵，众人一惊，再一看团队，果然赫然已经有一人离开了团队，那自然是被击杀了。 快杀！ 这人一死是谁家的立刻了然，于是这一家的玩家开始急了，招呼着众人快杀。结果就在众人这四面八方击过去的功夫，那团浪花里白光闪了一次又一次，最终浪花停歇，湖水变得宁静下来，那里只剩下一个角色静静地站着，君莫笑。四人就这么死了？众人忽的又是一呆，忽的又不敢上前了。他们上前是救命去的，但现在命已经没了，再上前会不会就成了送命？众人这一都留下来，不由自主地去打量左右，结果这一打量发现他们这里怎么也有三十好几的人，面对一人居然就这么生生被吓住了。这么一想，众人都分外不好意思了，就算对方是叶秋大神，但这么人多势众，实在没有理由还去害怕了吧。有些人还是在想，有些人却已经在频道里喊出来， 只有一个人，是谁也不用怕，大家一起上啊。 消息刚落，立刻就有人窜了出去。这边叶修的君莫笑却也没有真的在那儿就傻等着，他在水底击杀了四人，氧气使用都有些不够了，立刻就是朝着水面上窜去。 控制住他，不要让他上水了。 有人发现这一举动，立刻判断出君莫笑氧气不够，这样只要逼得他上不了水面就不战而胜了，于是立刻消息之。立时就有两道人影突然就出现在了君莫笑的头顶上，正拦了他上浮的路线，却是两个忍者职业的玩家，此时影分身当瞬移一动用，直接跳到了这里，想要试着拦上一拦。结果君莫笑手一伸，随便扔了个手雷出来，水中没见多大的火光，但是水浪却是又被滚滚地掀了起来。两个忍者跟着君莫笑一起都上了水面，只不过他两个是被爆炸掀上来的，君莫笑那却是自己游上来换气的。浮上了水面的君莫笑也不休息，左一矛右一箭的把两个忍者一起攻击，那边苏木城的风书烟幕却也像是早候着一般，肩扛着重炮在水面起起伏伏的，这点浮沉对于一个职业选手而言却是影响不到什么射击精度的。 炮声轰鸣中，两个忍者在水面上不住地翻滚着。 喂，你不要当观众啊！ 野修突地喊了一声。那边水面上，一个角色露了个脑袋，一直是呆呆的，头顶上的名字却是清晰，千城。 这个交给你了。 君莫笑忽地劈出一掌，忍者之一乘风破浪的就朝着千城划过去了。 就知道欺负小朋友抢怪，就不能干点更高难度的事儿？ 叶修送给了千城一个对手后，一边说着，而他的君莫笑此时突的一跳，在水里也跳不了多高，但就这一下，身底下那出来的乱七八糟的攻击都悉数给躲掉了。而后手掌一推，又是一个手雷滑了下去。 靠！ 下面刚从水里冒头的玩家们就见一个手雷朝着他们脑门砸了下来，连忙四散想闪，水里又哪里快得起来。轰一声响，浪花又是一阵翻腾，把下面这块水域的玩家都是卷到了一边。跟着扑通一声响，叶修的君莫笑却是一个猛子又扎回了水下。手雷，这是弹药师很低阶的一个技能，虽然也有范围伤害效果，但伤害值却是极低。不过在范围清场方面，这个低阶技能因为很短的冷却，却是效果极其显著。此时是水里，手雷这一爆炸产生的效果就更为明显了。水中将角色推开的效果不只是向四面，而全方位的上下左右。此时水面上的被浪花四下打开，水底下正准备冒出水面的，却也因为这一炸的冲击波一时间找不清方向。而后耳边响起入水声，浪花翻滚，而后寒光一道。入水叶修那是用了瘦身操作的，君莫笑的动作此时完全在他的掌握当中，刚一入手立刻拔剑，便是一记拔刀斩，剑气在水中纵横而出，掀起连串的水泡。剑速虽远不如在地面上那么敏捷，但面对其他角色却依然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的。而后反身就是朝下按出了一掌，落花掌的吹水效果在水中也是有了削弱，但是却因为推动水流，一掌之后的攻击范围却是变大。这掌出去，下面少说有五人都是身子一滞，跟着往水底就是不由自主的一沉。准来围杀千城的无疑是弱者，都是各大工会的精英，在亲身经历或是目睹了众人和君莫笑交战的经过后，突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水中他们和君莫笑的差距进一步放大了。因为水中是一种特殊环境，在这里所有的数据还有技能的效果都要重新估量，在这方面他们这些玩家中的精英却也没什么太丰厚的经验，因为游戏中少有特定的任务或是副本是必须在水里完成的，就算有只是短短的一下，又是对付 NPC，玩家掌握好套路就能轻松能过。这样的水底完全随机应变的战斗，他们经历的真的不多。